好，欢迎翻到嚟每周一次嘅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又系 Format 时间，不过就 Apple 分发表。 Apple 啊， 系啊 ，Format 啊。 你干脆开翻 Format A Channel 啊， 系唔得嘛？点解 A Channel A Channel？ 因为个都走咗射晒网啊嘛，唔知走咗去边。嗱，上今个礼拜咧就 Apple 发表会啦，好似有冇人真系通宵睇过？ 而家 Apple 发表会仲值得通宵睇啊嘛，冇眼啊！ 我喺张床上面开住部 iPad， 半睡半醒咁听晒佢。 即我嗰刻去完揼骨搭紧车，望住咦播完啦， 哦过咗睇人攞出翻嚿精华都有啲难，即反正都系废话嚟， 唔废唔废话嘅，即系大部分预咗噶嘛啲嘢， 有啲意外有少少意外， 你预咗嘅嘢，然后佢讲咪废话咯， 系 有少少意外啦，例如话系10.9免费。 免费咯， 系啊，呢个真系少少 系 OS 免费呢点咯， 同埋唔单止 OS 免费嘅，如果你用 10.9 升咗级嘅话咧，你部机如果有 iOS、iLife 或者其他 software， 佢都会自动帮你升级，即系例如话你而家用个 iLife 嘅话咧，佢新版咧，以前新版要俾钱买噶嘛，但如果你升 10.9 嘅话，佢自动免费帮你升级嘅俾你。 OK， 系啦，初初又以为系得，又问个 Apple 就话，我相信用我哋嘅机嘅人一定用正版，所以我俾免费升级。唔好理佢咁多啦，总之佢咁讲我就听你啦。 叫呢啲 plug in 呢个 patch 免费系应份，系苹果先嘅，系苹果先够胆死即系收钱，然后收咗咁多年。 唔系啊，唔系 iPhone， 喂 iPhone 要钱噶 ，iPhone 同埋 iOS 本身系要钱其实。 系啊，但系嗰啲咪买完件嘢之后又有 patch update， 系唔使钱好正常。 佢而家唔系 patch update 啊，系大升级啊。直情系成，呢个系 新 version， 新 version 嚟噶， 佢话啦， 即系好似佢而家就学咗， 即系大家眼中系新 version， 定系 patch 啊？再计啦 ，patch 系啊， 叫新写咗新 version， 读咗 patch 咯， 起码就系佢而家就话俾你知就免费啦，甚至包括埋啲例如系app 墙啊嗰类嘢，都好似系咁样计嘅， 削少你一层 啦，即系佢而家当咗好似iPhone apps 嗰只啊。就是你俾咗次钱之后咧，就以后就升级，就全部升级。 跟 OS 嘅 app 都全部免费。 系啦，升级。系啦，即系以前你俾咗次钱买咧，就以后唔使再俾钱啦。 咁都系嗰句，我冇用啦，我都唔知几时先会用啦。 咁我有用嘅，今日去跟机有加 band 啊 ，Apple 图嗰啲嘢嘅，啲跟机嘢我有用嘅。 重点系我连三 C 都未上到嘛，大佬啊。 系啦，讲起呢单嘢就系、是，通常 Apple 一个好坏嘅习惯就系、是，一出新 OS， 旧 OS 同你全部下架噶嘛。跟住好啦，唔够两日， 你迟唔得， 所有用家一齐反台话，大佬我嘅上唔到滑浪板喎， 你迟唔得， 滑唔到浪，你俾我只丝，俾我只猫我骑都得啩，结果唔知话乜算，今日俾翻山狮同埋狮子系， 因为你冇山狮你又上唔到花费， 好似唔使啊，总之就 10.6 都升到啊，今次 得，10.6佢会同你讲你上翻山狮先。佢会叫你上翻山狮，跟住再上。 哦，咁咪惨啲，因为今次佢系佢话明系任何机都免费啊嘛。 系免费啫，但系旧你旧 version 上 Marvel 嗰下免费啊嘛，唔系你上旧 version 嗰个免费，之前嗰个 version 免费啊嘛，佢照收翻你山狮嚿钱啊嘛。 哦，咁算唔算？因为算合理嘅，其实山狮都唔好贵啫，$50。 OK 嘅。 讲真，呢个年头$50，你谂下 Windows 八几钱啊？而家 Windows 八做紧。 Win 8 升级价$30 系咯， 正全full version价咧， 唔知 好似几嚿水咯， 好似两 个月先要走去买 两嚿啊嘛，唔记得啦，大概旧零两嚿咯， 就嗰句啦，用 Windows 八系用到反晒艇嘅，呢个古仔唔使讲噶啦， 诶有得落梗系攞 Windows 七先啦，唔好谂啦， 系啦 Windows 七可以再战10年噶，我哋认为。 XP 仲有用咯，何况七， 唔话我今日去图书馆还书咧，见到图书馆已经用咗 Win 七啦，升到。 咁唔升唔得嘛，掉咗过期啦嘛 ，XP 图书馆嗰啲系呢个批量嘅 问题就系啲政府嘅电脑咧系黎曼噶嘛，即系好多唔知几年前咧，阿老师发大人佢讲开话，佢有一次当全世界用紧Win 七嗰时候，佢喺度去呢间诊 所，我而家用紧 XP SP two， 你想讲乜嘢？ 唔系佢 Windows 2000啊，佢吓 Windows 2000外恶作有颇为恶言，不过 Windows 2000好正嘅。咁咪真 2000就还好啦， 2000好噶，系除咗有少少北之外，基本上系一个相当稳定而有细食嘅 OS。 咁仲要啲机慢，仲要慢机啊嘛， 系啊，你部机前七都行到嘛， 咪系咯。 嗱，讲 OS 有咩就 iOS 7啦，就应该都想测 iOS 7.03都出咗噶啦。 我觉得好似剁咗个预设嘅背景啊，即系我因为佢系背景行去做嘢咧，搞到好多人投诉部机慢。大佬，我唔系攞住部七，我唔系个个人攞住部 Max 去上七噶嘛。 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佢而家 iOS 七有个特色就系、是，如果你 app 咧一段时间唔用，佢就自动帮你关咗佢嘅，即系嗰啲长期 背景运行 就 idle 咗。 唔系你会你。撳走即係去 multitask 撳走去咗第二個 app 嗰陣時呢佢會去咗 background process。好 background process 如果去到某個鐘數佢就會同你 idle 然之後停咗個 app 對佢。 係啦 我印象中唔係時間係你用 RAM 嘅情況。即係如果你跳咗咗之後你就咁放喺度你唔用。你返到嚟佢仲喺度㗎但係如果你開多幾個 app 呢佢就會唔見咗。佢由你最舊開始去清 咯， 係啊，依個係以前冇噶嘛，以前結果就長期變咗。 以前都有，佢焗清嘅啫嘛，佢都要焗清。 以前會同你 share 翻啲 RAM 出去 ，share 到咁上下，你個 app 會爆炸啫，其實係。係 啦， 而家 share 到冇 RAM， 佢就同你直頭 quit 咗個 app 先。 但係佢而家呢個情況就會變成就係你開緊個 app， 如果你唔係嗰啲一個 app 嚟開嗰啲啊，你設 app 設得多嘅話咧，就會係背景運作嘅地方食得你太過分。因为你写 app 嗰阵时候其实冇预你咁样做㗎嘛。当初系预你佢你预你个资源唔系咁样用㗎。变成就 系 有啲会变成你用緊嘅 app 本身唔够资源会窒。而家佢就好似而家佢呢次更新好似会话改善咗呢个问题。听讲就呢个系的确系咁样。的确系轻咗㗎。 因为根据一个用緊 iPhone 4S 嘅我老豆讲佢系觉得快咗好多，佢覺得好順手嘅。 係，好明顯你老豆係嗰啲唔識 app 嘅人啦。 係啊，肯定唔識 app 嘅人嘅。 即係因為用四行上去七嘅話係撲漲樹，好多嘢係叻到你真出打。 唔夠 RAM 啊，始終。 冇辦法。 已經唔係好夠 RAM 啦，四二一對而家嘅 app 嚟講已經係偏少噶啦。你仲要再咁樣玩法嘅話，就係玩死人真係。 當然啦。 不過總體嚟講，最初咧嗱發表嗰時真係媽媽聲啦。但系暫時即係根據我見到嘅人嚟講，其實大家都好滿意喎 ，iOS 七。 話大家話樣衰望用落去咪係咁。 因為其實好多嘢佢係抄襲 Android 噶啦，但係咁佢用咗抄得好，我冇所謂嘅，我又唔介意嘅。 抄啊，另計啦，即係到頭來，大家拿住嗰部機用咧我啲嘢嘅時候，你用下慣。 都係嗰句啫，慣咗唔覺咯。 係咯。 即係除非我呢啲，喂大佬，我明明知自己揸住部四，仲要玩緊啲唔叻得嘅嘢，大佬你仲行上去，即係自殺。即係呢類人，好似我呢類，係絕對唔會行上去噶嘛。所以就唔會對佢有咩結界，因為我冇用緊， 承受唔會用嘛。 即係你明知自己會窒，你仲行上去，你就抵死啊！ 至 少你自己衰 Q 咗，你收 Q 埋佢啦。 我讲成八分钟唔记得自我介绍啊，太开心。 要嘅咩？ 大家听声咯，估到啦。 诶，咁讲声啦。 听到嘅话，听开。 我 记 得， 真系有必要。 每日 我少啲咯。 系啦，最记得自我介绍嗰样嘢啦。嗱， 我以为你觉得唔需要咋。 我记得咗。 听开 channel 冇嚟，唔好呢四把声话。 嗱，咁 iOS 七咧，暂时嚟讲咧，虽然话有啲跌实笔啊、漏洞啊、bad door 啊，古灵精怪嘢实有噶啦，次次都系。 今次冇嘅， 实有啦，但系暂时 边度都有防火 map， 冇玩啦。 今次算系暂时讲真系我几满意啦，至少对我嚟讲我满意啦。作为一个 iPhone 5嘅人嚟讲 ，4S 都满意嘅。我豆即系对于一个其实都几嘅挑剔嘅人嚟讲， 其实今次呢个七之后嘅呢次更新啊，反而系最受惠系用紧四同 4S 去上七嘅人。你 5S 或者5嘅人啊，你本身你就其实唔系好觉㗎。即係你系会顺咗但系唔会系由唔够用变成够用只系话够用变成再顺啲。即係呢两个差距呢令你反而系啲用旧机嘅人会明显感觉到。 呢个系 Apple 一贯做法就系佢比较着重于就系对旧机嘅人嗰个使用感觉。反而你新机讲真你新机如果快问题唔大反而就系佢旧机方面佢系要比较顾及就系用得旧机用得舒唔舒服。 究竟用得顺唔顺？你究竟用得唔顺？你话你调翻转，因为好简单，你又系计翻条数嘅啫嘛。你新 OS 好，你新机好出嗰刻，你一定个数细噶。 你個 base 冇噶嘛，零噶嘛。但如果你舊機行新 OS 順嘅話，啲人就有個動機上去新 OS， 咁新 OS 人用嗰個量就會升噶啦嘛。你唔使等買啲人買新機先會上新 OS 噶嘛。 但問題係一般傳統嘅廠係咁立噶嘛。 唔係你話，唔係好簡單啫。你話我聽，我而家呢部機行咗上去會企咗樖樹嘅，我一定唔會做，我一定唔會升，就咁簡單。 嗯， 即係因為對佢嚟講，即係呢個市佔率。个 OS 本身市占其实佢唔系好注重，唔系好 care 啊，佢就会。 咁当然啦，始终嚿钱一来 iOS 嚟计，喂佢唔收钱，你 share 几大佢都唔会太大影响。 啱， 佢冇钱到。 咁真啊。 反过来卖机，卖机啊嘛，真系要。 佢始终系一个硬件商啊，佢卖硬件。 佢要靠硬件去搵钱啊嘛，始终系。 嗱，讲到硬件啦，iPhone 5S 我就佢出嗰日就喺银座试过啦。其实系对我对成部机咧，基本上咧就两卖点，一土豪金，结果而家喺 Apple Online Store 咧依嚟缺货嘅。 嗱，佢唯一卖点就系土豪金， 唔系灰色白色同灰色机咧就两三礼拜，而家嘅情况系。至于第二卖点就系佢指纹触控，即系话系俾你只猫用嘅，唔系俾你用嘅。 咩？有人攞佢细佬嚟用添啦。 咁咪好啲，鱼头啊，鱼头得嘅。 所有有紋嘅都得啦，講真。 咁紋得㗎啦，咁貓 影紋啫嘛。 第一個呢一個對應貓嘅智慧形象嘅手機啊嘛。 即係證明到你係貓。 咁以前已經有人俾 iPad 只貓用嘅時候。 你冇辦法，你冇辦法，你自此之後，你喺網上更加冇辦法同你確認對方唔係一隻貓咯。 冇錯 ，iPhone 都可以，貓都可以用 iPhone 咯，邊個話唔得啊？真係啊！咁除咗呢樣嘢，其實部機冇分別嘅。 我好少見一部 iPhone 係個顏色會個價錢差咁 Q 遠咯，好認真。即係變成咧就係銀色咧係特別地少人嘅，我係少得好緊要，我好難見咁嘅情況。個價錢收購價 哦， 即係我有啲 friend 會炒呢啲嘢，佢同我講個收購價差個折。 咁咪真啊！始終土豪金大陸要啊，其實 土豪金執兩寸。 喂，香港炒機全部放翻大陸嘅嘥氣啦！香港 係講緊係我講緊咁啊，話土豪金同呢個銀色之間兩隻啊之間收購價你執嘅錢啊，差咗三倍。 恐怖咯！ 好恐怖 咯！炒，尤其是當基本上香港嘅機九成都收翻大陸嘅，大陸人一定用土豪金。 大陸噶啦，而家多咗條路走噶啦，出翻東南亞。 你要明白一样嘢，你冇忘记大陆都有咩啊？啲真系豪到爆嗰啲，佢唔会管你嗰个价钱差。 系咯， 一来唔会管唔会管，咁而家讲到明，喂，即系呢个大陆 office 唔会 support， 即系唔会接收任何海外嚟嘅 iPhone 维修， 同埋香港 机嘅维修。 以前咧，Apple 嘅维修产品 Apple Care 咧，佢有个盒卖俾你噶嘛。咁我今次谂住即系我部 iPhone 以前喺 online store 买嘅。咁我住買部啊，佢跟住我走去問 Apple 話，你打電話上去 Apple 問咯，我哋而家冇賣盒賣噶啦，即係打電話上去，跟住佢揾翻個資料 ，OK， 你喺香港用我賣俾你咯。 停咗啦嘛，盒裝。 其實我好有理由係相信咧，佢係為咗風水貨客，被北水貨客連 Apple Care 一齊買埋喺度爭，大佬。 買唔買再計啊？但係好簡單，佢始終喂你嗰盒嘢，以前就話 Apple Care 你睇翻機或者买 Mac 嗰边，你会有翻只碟俾你 check 机用。喂 ，iPhone 冇噶嘛，得张纸嘅啫嘛，连张纸都悭翻俾你啦，而家系咪先？佢真系要个拉绳嘅啫嘛。 啱啱唔觉，啱啱讲开，仲有一样就系、是，同样嘅情况就出现在呢个 C 上面。5C 系而家系讲紧最扑街嗰阵时个八折手机。 八折。 系啊，你冇执执，仲要蚀翻俾佢。呢个真系， 唔系呢啲咪真正卖二手咯， 唔系炒窿货啫，一手嚟噶。 嗱，我当我攞只，我喺人就攞个上 iPhone 5C 咁喎，手感又几好喎，其实，即系冇想用咁差，即系我而家唔好讲佢参炒价，纯粹就已经攞上手感觉咧，又似乎唔 系 好差啫。 唔系佢扑值唔系因为部机本身问题，而系你攞部机出嚟，等于从全世界讲，我要用 iPhone， 但我买我俾唔起钱。即係等於宣告俾啦， 同 呢個窮撚宣言嗰啲 係 Apple 做一個實驗，因為其實以前點解一直都唔出平價機，就係佢就係唔想俾人有咁嘅感覺啊嘛。 部机。 佢最戆居系佢搞到两部机个样系差得太远，佢想分翻开市场仔。问题就系、是，咁你即系等于放弃咗下边个市场？ 我觉得作为即系实验性质反应， 唔系下，我觉得又唔系放弃下边个市场，系市场唔接受你俾个咁嘅市场出嚟啫。 即系已经咁讲就系、 是，因为嗱，调翻转即系。出咗咁耐 ，5S 到而家 ，5S 5C 到而家，我净喺香港只系见到一部咁大把嘅啫。 因为好简单啫，如果我假设我系嗰啲又想用 Apple 嘢，又唔想又要穷捻，又俾唔起钱，咁我咪买部二手五咯。我唔使咁样衰，就去攞部五 C 话俾全世界人听啊！ 呢、这个系点解好多人成日话 Apple 应该出平价机，而我认为系冇必要嘅理由。 我觉得系纯粹外形问题， 系外形， 即系佢做翻部五嘅咩款嘅，咁咪冇分别咯，咁咪唔会，即系你唔好阻止人买你部机好唔好啊？ 唔系，但系咁样就我作即系作为一个叫实验性质嘅，即系话俾你知就系、是、嗱，我出平价机啦，你班扑晒街咪 OK 咯。 简言之系用家犯贱啫，都唔关你好事。 我觉得系咁啊，你要平价机唔系问题。但你最好簡單，你做成同部五一樣樣咪得咯。 邊用噶？ 反正你五都停產咯，你唔會影響五嘅銷量噶嘛。 唔係邊噶？調翻轉係，喂，即係又回翻好簡單嗰個思維。喂，我真係分兩部機出嚟，好似以前iPod， 我有 Classic， 我有行 hard disk 嘅機，我有行 SD 嘅機，我行 flash 嘅機。个样系有唔同噶，喂，但系啲人唔算系买嚟用， 因为佢哋冇太明显嘅上下之差。 因为至少佢用同 你行 hard disk 系讲紧我要大件，行 flash 话我叫系佢短小轻薄，即系佢本身 即系 mini 同埋 iPad Air 咁样咯， 会好明显有个 其实一样嘅啫，其实一样嘅啫。你部五 C 个 spec 系五嚟噶嘛，你部五 S 就五 S， 其实都系两部机嚟噶嘛。 系啊，问题就系、是、 个上下差只系喂。难听啲讲，我唔觉得话个上下差系因为价钱争太远，你攞出嚟用真系冇 cheap 咯。 其实竞争唔差嘅， 唔系我零蚊有部五喺手嘅话，我都会买部五 C 嘅。其实喺我自己个立场嚟讲， 即系但系大部分人都唔系咁样谂啊嘛。但系都系觉得哇，大佬，我宁愿落走翻去买部五，反正都一样噶啦。咁部五靓仔啲， 靓唔靓仔再计啦。 望起嚟冇咁样衰，应该话。冇咁难睇啊，唔系部机本身难睇。 我觉得五 C 其实唔错个样， 唔好话唔靓仔噶。 即系我成 而家啱啱日本出埋呢个 Pokemon 贴纸，咪黐只皮卡丘出嚟咯。 咁你要咁样玩，咁我黐条双马尾落去啦。 又得噶， 得。 即系我系讲紧，就好简单啫。又黑调翻转嗱，黑色机会比个银色机 S 啊。会受欢迎啲，点解？因为你唔系嗰啲啊，中意用土豪金嗰啲暴发户，咁你又唔想攞部银色出嚟，因为咁你咪最后你咪用翻黑色咯。 系啊， 所以变成系黑色系好系好卖噶。 严格嚟讲，应该系太空灰，因为黑色佢以前甩到花晒街。 OK 太空，即系佢点叫？喂，大佬，人哋都唔系叫土豪金啦，你咪系 唔系啊？ 咁土豪金， 即系黑色嘅，即系我而家部 iPhone 唔系黑色嘅，而家 系 灰色嘅。 佢点叫你话 Q 知佢啦？大家都叫黑色噶啦。 到头来都系嗰句，啲市场问题，啲人本身唔中意用，你点搞都冇意思。 因为 iPhone 始终有少少似车入边嘅法拉利，咁你冇得讲。 所谓身份象征嘛，所谓 即系真系所谓就，因为我见嗰啲，喂，我见我喺大陆个公司做，跟住见对面个国际员行过嚟，喂，大佬你读紧二千几三千蚊人工嘅啫，做乜攞咗部？我见佢嗰阵时未出五 S， 攞咗部五咁骄劲嘅。 系。山寨货一千蚊到嘅啫， 坚噶，即系呢样你真系好难理解大陆佬点样谂。 算啦，我啲强国人民嘅消费，我永远唔会理解。 我强唔强国，个香港人都系佢咁啦。 咁系我， 但好简单啦。而家我预够钱出嚟买，我一定唔会买土豪金，亦都唔会买颜色，好简单嘅啫，就咁简单用住你先咯。就因为颜色本身就会有个定位出现，走咗出嚟，呢个冇办法。 呢个系 你冇办法呢啲 嗱。讲完 iPhone 啦，好啦，头先讲过 iPad 同 iPad Air 同埋 iPad Mini， 即系呢个真系纯粹大细问题啦。因为除咗个 size 之外，两部机嘅内容几乎差一模一样。 容量，净系差个电容量、续航力咯，同埋佢 一样都一样啊，都系十个钟头啊。 十个， 佢话咯， 声称十个， 系唔系佢话系真嘅？基本上你 我自己齐翻条数都系嗰个啫，即系 差最多三十分钟上下差啫。 一来个三十分钟上下差再计，你翻调翻转计，喂你。7.9 寸，你个 mon 细咗， 你食嘅电又少咗，你同一嚿电咪有人一样俾翻咁多你， 系啊， 一样嘅啫嘛，即系冇变嘅。其实反过来 Air 啊，今次因为偷薄咗，变咗嚿电其实细咗，喺嗰度悭翻啲电俾你。 啊、我比较有意见系佢个名咯。 诶、 哎，你而家搞到我好混乱啊 ！Air 啱啱我出咗部 Air 啊，诶，部 Air 唔重噶嘛，拎上手点会好轻啊？喂，两公嘅成功嘅点几公斤喎、啊？ 因为 几公斤、 啊、之前系 1.4 公斤，而家 1.1 公斤啊嘛。iPad， 咁因为佢仲有 iPad 2嘅， 系 讲紧 同 MacBook Air 搞嘅 ，MacBook Air 你个问题啦。 你攞你话出部 Air， 跟住要问翻系 MacBook Air 定系 iPad Air？ 系啊系，两样都要 系新，系咪新嗰部咯？系你嗰间都系新，系 New iPad 啦，定系最新嗰部？ 好乱啊！嗰一年唔系真系 iPad 改名系乱咗乱晒龙，系真系俾人闹嘅，响度，因为俾人夹机。我有个 friend 咪咯，我 friend 拿住部三代，即系 New iPad 啊，咁啊。得啦，我呢 iPad 永远都系叫呢 iPad 啦。 即系而家又出现问题咯吓， 呢个系少有地佢名会有啲混乱嘅。 吓唔系，我觉得系自从近年都系咁样， 佢有啲想似学咩，好似 MacBook 咁样啦，就咩 Mac 2008、2009、2010嗰只咧。 佢真系数年份去。 你数年份，我反而冇咁烦咯。系啊，一系你数代数，一系数年份。 而家数年份噶啦，睇个样都系想越年份，不过今次就因为佢要将沟薄咗，所以佢硬系 今次真系 Air， 今次真系。薄咗轻， 你可以叫 like， 可以叫乜春，你叫乜都得噶嘛，你唔系一定叫翻 N， 你有你即叫翻 Air， 真系自己赚，即系搵自己嚟麻烦咯。 因为其实一公斤话算唔算 Air？ 一磅 系咯，一磅一磅啊， 一磅 又唔轻到紧要啫。 四百几 kilo， 唔系四百几 gram。 唔系以翻第二招，即系阿杰特今次做唔到啦，呢个银座试机。咁我睇翻日本嗰边啲报道都话，就揸个上手嘅都。feel 到系轻咗嘅， 比眼见大家感觉中轻咯。啊，即系你见到件嘢咁嘅 size， 咁嘅质地，你会觉得佢嘅重量比实际重啲。 因为今次佢偷入薄咗条边啊嘛，以前有好大黑框，而家偷薄咗，咁佢相对更加入薄咁轻啲咯。 都老实讲，真系 所有嘢偷啊！而家系 一磅真系拎上手嘅极限嚟。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好难拎，好重。 呢个点解又用 mini 就系、是、因为有时喺街喺呢度睇书嘅话咧。贪轻，但系问题就系 iPad Air 咧，就对喺家里睇书咧，其实都比较大部啲嘅，所以就 mini 方便啲。 反过来新 mini 就重咗啊嘛， 因为佢用咗 Retina display 嘛，终于 我觉得佢个用途唔系放你瞓喺床上边嗰阵时候，你人下部机上，你举高部机啊，呢个其实好手软嘅。如果你 我放喺肚腩度睇， 咁唔系个个都有你个天然书架噶嘛。 即系呢啲嘢个人差嚟咯， 或者 即系唔好话咩，我而家揸住部四，我都个重啦，仲唔好话部 iPad 啦。 咪系， 不过佢而家嗱 mini 佢今次真系叫俾咗 Retina display 啦。其实呢个我觉得净系呢样嘢好吸引到我买噶啦。因为真嘅，因为 mini 咧佢画面比较细啦，有时咧你睇杂志啊，佢字细嘅话你近距我大近视简单啦，除咗眼镜睇到啦。啲字細嘅話咧，如果你用你唔係 Retina display 嘅話，會起格，即係同以前 iPad 一樣。 粗嘛，個 display 粗，你會睇得辛苦啊嘛。 係啦，依、這個其實對於攞嚟做睇書啊，睇書，喺漫畫唔覺，但如果睇書或者睇雜誌嘅話咧，係睇字啊， 睇多字嘅嘢。 係尤其是啲 PDF 啊，因為如果你係睇EPUB 嘅話 ，PDF 最大鑊。PDF 調翻轉係因為做 PDF 有行區，好多時用埋啲其實啲可視性差嘅字體嚟做。 你讲可视性差，其实我觉得成个 Apple 都唔注重呢样嘢噶啦，佢注重美观，唔系注重可视性噶嘛。 唔系个可视性我唔系话个 display 可视性差嗰样嘢，而系做 PDF 啊，我知啊， 唔系做 PDF 啫。调翻转，我收 PDF 十加入嗰间咩人做噶 ？Window 做，用啲咩字啊？细明体啊。 嗯。 哇。 心照啦，咁唔关关唔关好事啊？唔关啦、啊， okay. 关唔关个 shop 事咧？啲系咪先？ 问题就新媒体太普通、太普遍啊嘛。 啲人照翻转用 Windows 嘅人， 用黑体好啲喎。 因 为 难听啲讲，唔系话 Apple 唔注重个可视性问题，系调翻转提供 content 班人用紧 Windows 啲友唔重视啊嘛。 呢个系 佢哋唔重视啊嘛。 成个大环境都 个个都用明体，哇！啲明体。细明体本身已经难睇，我自己、就算我自己而家有部 Windows， 我打 document 我都唔会用细明噶、我特登转翻 明体咯，通常明体咯， 我唔会用明体打字噶，我真即系我自己做边行，我自己做设计，喂，好清楚呢啲字嘅可视性有几差，有几难睇嘅嘢。我宁愿用翻黑体或者黑体原体一啲 你咩情况下都容易阅读嘅字啦。 明细睇佢，其实佢最主要嘅诉求就系睇得清楚嘅地方，但系好样衰，好样衰， 其实好难， 其实系唔清楚。 但系当佢行喺明细睇喺 Apple 嘅嘢上面，包括 Windows 嘅 Safari 都系上面显示嘅话咧，佢会因为佢做咗个原角处理啊，就会变成蒙成一撇，系呢两嚿嘢。佢即系如果完全行紧 Windows 嗰套，佢系好清晰，但系好样衰嘅时间。如果你系用完全系 Apple 嗰套，咁就系系佢系都系靓，佢系靓，而且睇得到嘅字眼。但如果你两个捞埋嘅话咧，就系啱啱好剩低咗两边嘅缺点，又样衰又蒙成一撇，呢个先系问题。即系唔系单一方面嘅问题，即系唔系 Windows 嘅问题，都唔系 Apple 嘅问题，系两个捞埋咗，将个缺点相乘。系你喺 Mac 度睇新细命睇就会出现咁嘅情况， 你可以咁解啊。 所以我当然喺 Mac 度设定咗就咩用明瞭睇，唔系用黑体铺咯，我重睇重铺咯。 即系简单讲就系，你喺 Mac 就唔该用翻 Mac 嘅字嘅，你喺 Windows 用翻 Windows 嘅字，咁就唔会好辛苦嘅。 不过 Windows 我用咗明瞭睇啦，或者 Windows 新嘅新字体咧。 Windows 而家即系 Win 七新字体 ，Win 八啦。 Win 七开始嘅 Melio 其实好睇过上面睇好多嘅。我转晒嗰边嘅。 明瞭睇系好睇嘅，呢字基本上我而家全线用嗰只字体。 我转晒嗰边嘅啦，都系。细明唔该快快。 不过叫做 始终快快将佢踢走啦。 不过嗱，讲翻iPad Mini 啦，今次佢真系追加 Retina 啦，其实真系主要 Retina， 同埋大家用64啦，即系全线64啦，而家佢嘅。 佢要真系将。iPad 同 Mini 个差变成 size instead 系啦，即系头先你讲 iPhone 问题啦，佢而家就纯粹真系 咁样就系一个正确嘅手法啦。 纯粹 size， 纯粹 size， 纯 粹就系因为 我大只架 Mini 咯， 唔系因为大细本身就有个需求问题。喂，大部系睇得舒服啲，但系重啊嘛。调翻转就系细部系个 Mon 系细啲，但系轻啊嘛。咁你咪有两个好明确，而且冇上下位嘅感觉。 有可携性唔同啊，始终 系啊， 你自己同一你。你内拢系同一个 spec 嘅时候，你就冇得拗啊！哇，边部快啲，边部慢啲，要争呢样嘢啊嘛！当然除咗价钱就梗啦。 你唔会话哦？呢条友就行出街话呢条友用 mini 嘅穷人嚟嘅，你唔会咁样谂噶嘛？你完全唔会咁样谂噶嘛？ 嗯，吓你可能我而家拿部 mini 出嚟，大家喂，争八嚿水喎、 啊。系咯系咯，唔会有人在意乎呢啲嘢，因为佢就系俾到印象就系、是，哦呢部嘢mini 系因为轻，即系你唔系因为平而买，你 系 因为轻而买。 系。 即系呢个就系人人操作，唔系就哪怕你事实上 系你系大人嘅 印象问题， 系一个系印象问题，就哪怕你事实上系为咗佢平，即系呢个就系一个成功嘅操作啦。即系我觉得师就系因为呢份人做衰咗。 不过唔紧要啊 ，Apple 亦都有间唔中会有啲古灵精怪失败产品， 总会衰一衰嘅。 系 喎， 嗱，讲起一样嘢就系旧年宣布今年终于出到货嘅 Apple 嘅垃圾桶 ，Apple 系啦。旧年话出，至旧成年先出到， 正路啊！ 反正冇人期待。 唔系正常嚟讲，你正常会期待嘅。 正常系冇可能去期待，因为喂， 唔会需要 一部 Monster Machine， 你点会叫普通人去期待啫，大佬？ 三皮嘢， 梗系啲俾得起或者真系要用到咁高 spec 嘅人先要噶啦，大佬。 即系讲紧你识唔识做电影后期啊？ 唔好话电影， 做执相都未使啦。 唔好话嗱，执相可能再计，电影后期再计。好簡單，你要一個而家正常地會買一部 Mac 去用嘅人，使唔使用部？使唔使用一部骁龍六 Core 嘅東東去 run 咧？ 雙 GPU 嗱呢樣我要話，因為有買 Mac 鋪入邊有四塊一到五塊一左右嘅人咧，係為爽度嘅啫。 O K， 哦，即係當年你嗰部全部攜速最快打字機， 嗰部支書啫，都未到破。 喂，但系当年系好紧要啦嘛，已经。 咁嗰条友真系要快，要部快机啊嘛。 即系有啲人系唔会考虑个点讲啊，部机窒，即系佢唔会考虑系咩原因就系，总之买部快啲嘅机咯。有啲咁嘅人噶嘛。 不真嘅。 Apple 其中一种客系佢呢种，唔好忘记呢部分。 不过今次真系好细，因为睇嗰啲图画细到真系大佢大约系真系应该有冇一个一有有冇都好仲喺个支1.2公升可乐。好细，好细，因为佢话，因为今次佢个概念唔同以前咧 ，Apple 系俾你可以换 hard disk 啊，插9000几样嘢去啊嘛，今次就俾成6-7个分一煲二嘅口理， 你 自己博塔啦。 你要博嘢就唔系话再拆开部机夹晒啲卡落去啦。 有间就系、是， 又唔该喺出面夹晒落去。 好简单就系你买个3T 嘅分一煲 hard disk 外接博，要几大？ 六个头你乜都得啦啩，跟住做埋个 HDMI， 即系话如果你惊住唔够头啊 ，HDMI 你又播电视播咁样，又攞个头嚟播晒你 hard disk 啊，播什么嘢都得。 但系反正我觉得冇咗以前嗰种扩张性咯。你真系以前就系头先讲嗰套，喂，点解咁牛龟咁大部？就系、是、真系你当一部自己砌机嘅 PC， 你要换卡成，你可以真系夹啦嘛。而家冇咗呢个。 扩张成一个，我觉得系大榄巨炮，即系买得 Mac Pro 嘅，除非你真系另一部分系你真系要需要到啦。另一个就系、是、我就系要个大榄巨炮，即系你咁细，你谂咧细部咗，我部主力榄去咗边？ 冇错。 另一个好嘢、就是， 我明明想买只战舰，你俾咗只驱逐舰我。 即系我知你只驱逐舰好劲，但系 我知你只驱逐舰稳定。 但系我要嘅系战舰，仲要系大和金。 不过今次好嘢嘅，另一样嘢就系佢今次佢个 Mac Pro 嘅悭电情况，即系一般情况下，佢基本上同 Mac Mini 差唔多，佢做到。即系以前系基本上又系插咗之后咧，电力就嘘声去啊嘛。 大版同细版嘅分别啊嘛。 一来版嘅分别，二来成套嘢真系 Intel 同佢 optimize 咗啊。佢个耗电系揿到最低，佢将同一个 spec 嚟，即系调翻转你 sell 你砌一部 sell 王都未必有佢咁悭电啊。 我望落去嘅感觉就系一部唔系好似 Mac 嘅 Mac， 即系 Mac 以前俾我感觉就真系旗舰嚟，即系主力舰嚟啊嘛。 系咯， 即系呢部比进你咪巡洋啦。 同埋而家 Mac 即系有好处就系、是，即使你冇乜位，系佢系俾你摆台，就以前你摆张台度嘅话咧，张台会冧。而家摆喺台度咯，几寸啊？上面仲可以摆个碟，可以摆可乐。 咩啊？以前都唔系好重啫嘛，我记得。 重噶，金属八 G 佬咯，八 G 佬啫嘛。我部机十 kg 啊， 算吧你就 嗱，以翻咁样摊滑机，其实 Apple 又唔算特别重嘅，讲真。 但问题以前唔会摆架， 压架， 但而家你真系可以摆台度啊嘛。 今次就真系一部。 不，老实讲，我觉得呢部先系比较呢、這个一个比较合理嘅主机嚟嘅，呢、這个真好认，呢、這个我系事实嚟嘅。但系即系，但系如果我要呢种机，点解唔买部 Mini 咪咯， 我明紧咯。 所以咪话呢嚿嘢点解会越来越少人用，就系因为咁样嘅原因。 咪你真系要巨舰大咗再计咯。 我觉得佢应该要做差异化咯。如果唔系嘅话，呢两嚿嘢 ，Mac Mini 同 Mac Pro 会炒埋一碟咯，变成。 因为冇，一个垃圾桶，一个月饼盒。 唔系讲外观啊，顶你个肺，定位啊， 定位都唔得哦。因为 Mac Mini 之后差一路差好弱嘅啫，连独立 display 都冇。 唔系你就好简单，你 Mini 个 spec 同 Pro 个 spec 真系你系2000蚊买部。砌机定20000蚊买部， 我明白，但我意思系佢两个又好似越行越近，以前系差天共地噶嘛。 其实都系差天共地嘅，个 spec 嘅话 ，Mac Mini 嘅工作仲系 i7 啫嘛，仲系 notebook 版 i7， 但系佢六十，佢最多系12芯喎，去到 12芯 Celeron 咯。 系啊，黐线嘅大佬， 好飞气 嘅，再 Radeon U 喎 ，Radeon 反而唔太。大镬，因为佢我谂 U 唔系 for 你打机嗰只嘢，即系真系 for 做嘢嗰种。 系啊，攞嚟执片啊， 绘图卡嚟嘅，变咗就系唔系，即系唔系用到呢只嘢都机型都唔会。 我肯定地话你听，部机有最少一半嘅钱去咗嗰度。 唔奇啊，嗰两个贵嘢嚟噶。 绘图卡平地都几千人啦。 嗰两个贵嘢嚟噶。 我要做到，因为始终就系佢预你开始面嘛。 反而你嗰啲 什么绘图卡做嘢用。 系啊。真系纯粹真系执片，甚至相都未必需要添。 其实我肯定话你听，其实呢个轨道卡公司阴谋嚟。 当然啦， 将轨道卡入边嘅料其实唔会靓过，会靓过显示卡好多噶。 喂，你话 MacBook Pro 咧，仲系用 Nvidia 喎，但系MacBook Pro 咧就用 Radeon。 呢个我觉得纯粹系 即系分散投资啊。 过埋啲水嘅。 咁系啦，咁顺便执下啦，Retina 版嘅 MacBook Pro 都升九级嘅，用希手 i7。 换翻 Hacer 咯， 系咯，咁要同你讲下咧，因为啲定期升级嘅啫，冇乜特别。 但系今次换 Hacer 又冇话明，话到好明显俾你听悭咗电喎。 因为大家期待紧滑浪板啊嘛，即系传说话，即系话唔系传说，系滑浪板用紧新嘅运算方法，咁又更悭电啊嘛。 佢话啦， 有人做过测试嘅，滑浪板嘅MacBook Air 咧，2013版啦，即系黐线到咧待机，即系佢平时唔喐，即系着咗 Warm 咧，佢待机，佢话俾待机时间系10个钟。千蚊斤 啊！佢哦， 而家10个钟啊都， 佢系识得就识啫，我觉得 识休息咯，佢就系知点样休息悭电咯， 停得就 佢主要唔系运算，系佢主要识客搵地方偷咗电， 系啊， 因为好多嘢基本上你放低咗之后咧，系唔会再需要用到佢，你可以识操作佢噶。 啊，依样系佢 你 idle 状态，佢真系识同你停一啲，唔会。 又简单咧 ，cut meter 呢啲嘢你就唔使长着啦。 同埋佢将一啲佢嘅解释就系将一啲 將應該就係將一啲工作一 pat pat 埋一次佢做曬佢，而其他時間唔做嘢。 咪話佢穩定揾時間識 Q 咗你啊，直接係 識咗佢咯。 唔係話係識咗佢，係咪最簡單咯？ 佢做總之做嘢 先接翻佢， 佢真係會點講啊？你部機係運作需要有嘢搞嗰時，佢就順手做埋佢啲本來 idle 時間會做嘅嘢， 咁咪慳電咯。因為有時你唔做嘢咁樣嚟，我著住部電腦。佢有啲係佢要不斷做嘅，即係嗰啲常規做嗰喺後面嗰嘢咧 demo 嗰啲嘢，咁佢而家將壓埋一次去做，咁咪慳電咯。其實幾聰明嘅，呢、這個係，不過實際情況點樣真係用咗先知，而家仲未咁裝，因為頭出咗幾日已經慘，已經叫苦連天啦。 唔做啊，邊次新 OS 出唔係一地屍骸嘅、啊、大佬， 一定係咯。 好啦，係喎，今應該如無意外，應該今年同最後一次咧 Apple 發大型發表會，就11月會左右咧。 iPod 应该唔会啦 ，iPod 冇啊， 冇啦 ，iPod 发表 之前几年你话下年唔会再有， 小型升级讲咗啦，即系嗰定期升级，即系 系咯系咯，咁应该 iPod 都下年嘅事啦。 系啦 ，iPod 冇iMac 最多都系换下 U 咁样嘅啫。 咩应该唔系 Mac，iMac 应该都系小 update， 换 U 咯，换 update 连出声都唔出噶啦，话 应有的更新， 应有更新咯 ，MacBook 同埋 Air 都换晒啦。iPad 又更改啦，咁差唔多即系年尾冇啦，除非Apple TV 同埋 iWatch 嗰啲就算啦。 iWatch 我觉得今年出唔到， 嗰啲唔寄望佢短期内有嘢睇。 系啊，尤其是 iWatch， 因为根据三叔嗰个一个每日差次电嘅手表嚟讲，佢唔敢再出噶啦。如果佢解决唔到呢个问题， 咪一来解决嗰个问题，其一其二嘅系个。市場個認受性仲係好差嘛？喂，三叔嗰嚿嘢，你香港你知唔知賣啊？ 係買送一盒大佬好客 喎，係真係買一送一，係你買加拿士機，跟一隻 gear 走啊！當然嚿錢係計埋啦，唔係獨立賣俾你啊，只 gear 啊！ 好啦，咁今應該冇意外，今年嘅講 Apple 嘅嘢應該冇噶啦，如果除非有意外啦，咁有意外到時再算啦。 阿曲同你讲我唔 low 啊， 唔知应该暂时未有嘅。好啦，咁今 个 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